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城市广播主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12月26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与到场的50余所京城中学校长一起，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主题进行研讨。这次论坛，京城的各位教育专家们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在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洞悉出哪些应对新高考的方法。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枕戈待旦新高考，厉兵秣马新一年，我们与京城教育名家一同聚焦高考改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回顾26号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一起来听京城中学校长全方位的解析新高考。那么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等9部门印发中小学生减负30条，要求严控书面作业量。2019年度空军招飞复选检测1月集中进行。北京中学举办构建未来理想学校学术研讨会，专家建议促进区域中小学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中小学生减负30条，其中减负30条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3至6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初中家庭作业不超过90分钟，高中也要合理的安排作业时间，科学的布置作业，作业难度水平不得超过课标要求，教师不得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9年度空军招飞复选检测于1月在西郊检测基地集中组织，男生1月16号下午3点前报到，女生1月5号下午1点前报到，符合条件的考生要按时参加。北京中学日前召开第5届构建未来理想学校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改革学校形态，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聚焦全球未来教育和未来学校发展变革。研讨会期间，北京中学展示了语文、英语、数学等9个学科21节课及亚欧大陆桥、 DNA 的秘密、节气中的智慧跨学科主题课。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本届研讨会既是一次智慧的聚集，也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更为朝阳区中小学校搭建了与国内外知名专家交流的平台，对北京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北京市第24中学日前组织高一师生走进北京工业大学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这是该校推进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演示实验厅，学生聆听了有关全息成像、偏振光立体电影的知识，随后在北工大教师的引导和讲解下参与多项物理实验。 负责此次校外实践活动的教师表示，这是一次让物理走进中学生心灵的综合实践活动，不仅增长了学生的见识，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也拉近了当代物理科学与学生之间的距离。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举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歌唱祖国颂歌。12月29号到12月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活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的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小长假第二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北京目前看至2019年1月7号也依然没有降雪迹象。元旦期间较为寒冷，请各位做好防寒措施，出行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带您走进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我们与京城教育名家一同聚焦高考改革。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城市广播主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12月26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与到场的50余所京城中学校长一起，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主题进行研讨。这次论坛京城的各位教育专家们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在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洞悉出哪些应对新高考的方法。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枕戈待旦新高考，厉兵秣马新一年，我们与京城教育名家一同聚焦高考改革。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在刚刚举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的现场，50余所京城中学校长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现眼现策。本期节目呢，我们将校长发言的精华呈现给大家，跟随校长一起进行一次新高考的头脑风暴。北京市2016年发布高考改革方案，今年8月，北京市教委又发布了《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将高考改革方向进一步落实到实际操作的层面。新高考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而如何选择成为了摆在家长和学生面前的一道难题。而这道难题在推动高校招生变革的同时，也给各所中学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促使各所学校开辟出了独具特色化的发展之路。本次论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王殿军发表了主题为如何处理好新高考改革的选择性问题的演讲。王殿军分析，北京新高考6选3模式将会有20种不同的选考组合，那学生依据什么来选择高考科目？他个人建议根据兴趣和未来的大学专业来确定。 这次的高考改革给我印象深的应该是选择性问题，另一个是综合素质评价。但是选择性问题是大家都要面对的，这次的难点也是关键点，就是做好以下两件事。如果以下两件事做得好，那么后面一件事情对于高考的改革能够把各方都能够牵扯进来有很大的关键。那什么是选择性呢？那么新的高考里有一些东西没选择了，现在文理、语文、数学、外语啊，这个全都是一样的啊，不同的是选择，就是你外语什么时候考外语，北京这个是一个创新，效果也非常好，就有了这个听力的机考。为什么听力非要机考呢？口语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人机对话，我总不能说口语的时候找个老外坐在对面，那他随便给个分大家就不太踏实，是吧？那么另外大家都说的了，就是在这6科当中选3门最终计入总分啊，当然这6科的考试，如果你选了哪3门，这其中3门和另外3门考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通过性考试，说白了就是学的简单学的快，考完完事儿拿毕业证走人啊。那另3门就不是，他最终他会 用一个方式把和上面的三门合在一起，最后产生一个总分。六选三的时候确实有20种选法啊。那大家说你这20怎么来的呢？我看大家把数学忘了没哈、啊、就是第一个六个里头选一个的时候是不是六选一，是吧？有6种选法，选第一门的话有6种选法，选定一门的话就剩5门了，5门里再任选一门不就5种选法吗？哎，然后再选一门就4种，所以6×5×4，那说不是20呢？哎，因为你选三，它这个次序呢，你先选哪一个后选哪个，这个次序就是一个随便转，所以你选三个，这三个排列上有6种排列，就这都是算1种选法，所以整个6×5×4再除以6就剩4×5，就是20啊。其实我们参加过许多的国际的考试，像美国的 SAT 啊、ACT、托福，它都不一定是原始分，它都有一些数学的工具来处理。处理的问题呢，它第一要尽可能消除每一次考试的难度和上一次考试的难度的不同，因为你这波人出的题和上一波人这不能够完全等值的啊，所以再一个呢，你这整个把握的个难度不太好把握，所以他要处理就是尽可能用一种科学的工具，让大家在这个考试面前是比较平等啊，公平。但是咱们国家，我觉得好多的普通的人吧，可能他不一定能够接受这种经过处理的。那么他有时候就说我能不能限定，比如说你物理和历史必选一，或者甚至有些地方就规定虽然文理不分科了，但是你要么就选物理要么就选历史，你或者说有些你要理工科的你必须选物理，但这些事情应该谁给规定的？应该是高校，而不是中学或者省里在设计方案的时候。还有一些学校说我没那么多教室，也没那么多老师，或者我有些科目的老师比较弱，有些比较强，所以我就设计4-5种套餐，不是自助餐随便选3个菜，是我给你套餐，每一个里头就每一个盘里放3样菜，你端一盘子走啊，他也有这种哈。另外等级性考试的安排时间非常非常重要，我比较欣赏北京的安排。为什么这样安排？这样安排就是避免了一个灾难，就是你过早的把这个等级性考试考了，那孩子剩下的时间，因为英语也考了，就天天早中晚3个单位时间都是语文数学，数学语文，基本上快疯了，不疯也得半疯。因为你这个学习的东西它如果不调节的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的安排基本上就是这些考试都安排的给高考的时间差不多，这样大家呢就要保持至少这6门课或者其中至少5门课你得一直保持着现在的学习状态，这样孩子就比较好一点。另外你给不给他2次考的机会，你北京这种设置实际上我没说，但无形中就是给你安排了，其实你的等级性考试选择性的那3门你其实只有1次机会啊。英语呢你理论上来讲是存在2次机会的啊，那因为你可以早考嘛，是吧？这个啊，另外一个等级怎么划分，这个就更复杂了，到目前为止没有2个一样的啊，画的粗画的细，画的太粗了有时候原始分差1分可能换算完了就差5分，你画的太细了其实意义就不大了啊。在北京的画法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吧，就是大概是3分左右的差距。另外你画法以后你到底把多少人弄到最高档第二档第三档，那北京是统计了前面5年的高考，然后根据正态分布的原则，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学术的东西。作为搞数学来讲，我还是研究了很长时间，我也参考了世界各国在处理这种原始分到标准分的一些工具，其实我们还有进一步改进和讨论的余地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不是一个教育理论问题，它是里头有好多科学的统计的规律的在这里头要起作用啊。我觉得我们先做起来，然后未来还值得商榷啊。等级折算成分数的方法，现在给好多老百姓觉得有点折腾，这个考试完了一个原始分，原始分折成等级，等级再换算成一个分，然后再加到总分里，大家说这是折腾，但实际上这里头有好多比较道理，就是其实就是不希望大家就分分计较， 但是现在不分分计较，是三分三分计较，是吧？这个稍微好一点，是吧？那么我从大学这个角度，在座的有好多大学招办主任，第一，你是否指定科目？啊，负责任的大学都会在一个大类里头指定科目，但是呢，有一些大学，就是说我以指定科目呢，报考我这个专业的人就会受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标签的，不是就不能报考，我选择余地就小，可能影响到我这个录取分数，所以他有时候就懒得提要求。你不提要求，这孩子们更迷茫。我认为大学的专业你可以按大类招生，但是你不能不提要求。不提要求其实就等于没配合这个高考改革，你不提要求随便学什么都能报考，这个其实也不利于这个专业的这个选人啊。那么如果提要求的话如何提啊？还有是否按大类招生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清华北大呀等等一些知名的大学在这一点上都做得不错，他们有好多大类招生。其实这个做法不简单单是配合我们高考改革，其实它就更加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许多一流大学整个招进来的时候，有些大学整个招进来的时候都不分，甚至有些大学学了两年之后才让孩子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就是前两年都是做的通识教育。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认为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对自己的了解，对于一个专业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设计可能不那么清楚，不那么理解。你说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十五六岁的孩子，让他今天的抉择影响他一辈子，这是我觉得有点靠不住啊。所以他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在大学阶段啊，自己的认知呀、判断呀、对自己的了解呀、对各种社会需求啊了解得更加全面，然后再来决定。所以这是大学的一个选择性问题。另外，综合素质到底要怎么办？因为高考改革方案里都明确的写着是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这个参考这个字儿就很不好把握了啊。看一眼也算参考，仔细端详也算参考，是吧？认真真研究，然后真正让它发挥作用也算参考，它应该作为一种尝试。所以在自主招生里要充分的考虑综合素质评价，因为综合素质评价是全面提供了这个孩子在高中界的全部的情况，我觉得比较好。还有一个综合评价招生，就是像有一些大学采取的六三幺。那中学的选择呢，这里头就问题多了啊，要不要保留行政班啊？有些就取消了，就没有班级了，没有班主任了啊。有些就是只有走班的，像我们还有人大附中等，我们有一些学校是采取双轨制，能不走班的课就不走班了。比如说语文、数学大家都学一样的，那最多是分层，但是我们不一定走班啊。包括音体美啊什么不考的也不走班，不得不走的时候再走。我们把走班认为是一种改革的必须，而不是一种追求的时尚啊。这个，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校内就比较秩序井然啊，符合姚树说那比较稳妥的推进改革。我们要重实质，至少在清华附中我是坚持一定要形式服从内容，就是不是为走而改，是为适应改而走，这个是我坚持的一个原则。所以在清华附中班主任依然存在，同桌的你还在，是吧？就是说因为上好多课你们还是同桌，这是我觉得要不要选老师。那最后的学生的选择，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你到底要根据什么来选科目？我个人建议就根据兴趣啊和未来的大学专业。生涯规划要不要要？但是呢，我认为要现在判断未来一生都搞不清楚。在座的有几位能够当年上高中的预测到今天是干这事儿的？据统计啊，有70%的人在一生中干的事业和自己学的专业毫无关系啊。这所以呢，我认为今天的选择要说照顾到未来一生，我觉得这个担子有点重，给人负担有点焦虑。你就照顾眼前我喜欢的事儿，能够坚持而且能够做得很出色。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喜欢 然后学了以后，哎，又觉得很享受这门课，就好好学，不要考虑的太严重。好，另外学校里一定要有指导，谁来指导我，我该听谁的，是吧？去老师要指导，听自己的心声，按自己的兴趣走，千万不要走到功利主义的这个泥潭里，啊，损人不利己。最后，我也觉得高校、老师、家长、孩子，大家一起来，但是一定要认为高考改革是一个复杂的事儿，所以大家不要对那个一丁丁点儿的自己不理解就去焦虑啊，或者就去夸大呀，或者所以良好的社会环境、宽容的态度、学会等待的这种心态啊，不要焦虑，相信教育专家啊，或者相信这个改革的方向的，就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做好。谢谢大家。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同样是面对选择，北京市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校长穆成梅以引导学生给自己一个负责任的决定，陈经纶中学生涯规划课程实施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学科生涯实践活动要将学生置身于社会情境中，体验社会生涯与自身的关系，让学生为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只是前半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自己做的决定负责。 其实对于学生的这种自主性的缺乏来说，不见得他是不愿意自主，其实他是不知道他怎么去自主，有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还能干什么，所以呢，他没法做更多的选择。尤其是像现在咱们在这个新高考来临之后，我们这个课程各个学校都提供了很多很丰富的课程，需要学生自己做选择，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可能面对这些课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学。所以呢，在咱们这个中学阶段，当我们提起这个立德树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让学生进行选择，打破学校的这种边界，走入社会，让学校与社会链接。再有一个，如何将我们的这种学科的教学变成我们的学科的教育等等，是老师在思考的问题。所以呢，随着这个高考选科，好像这个生涯规划或者是生涯教育就应运而生。看起来是因为有这个需要，有选科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生涯这件事情，生涯教育这件事情远不止选科和走班或者是选专业填志愿这一点事。他真正关注到的，或者说他真正最终落实的，还是就应该是立德树人的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立德树人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像是咱们做个菜，需要盐很重要，但是我们不会单独吃盐，我们需要把这个盐揉在每一道菜当中，让它既不突出它的味道，还能够尝到它。所以我想呢，生涯教育，我们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定的主题就是引导学生给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涯教育的整体架构；第二一个呢，是关于我们生涯教育的学科实践；第三一个呢，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校的追求与探索当中的这种反思。对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定位呢，我想呢，从三个一来说，三个一，一个就是经典的哲学思考，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对于这三个问题，好像说起来很高深，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无非就是让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在学校的教育当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懂得感恩，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升自己的素养，要引导学生与时代同步。我想这是这个问题它的重要性，这个思考。所以我想从这三个一当中，我们学校就希望孩子们在生涯教育中能够给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陈经纶中学是如何根据学生的自身实际引导学生做好合理的选择和规划的呢？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路况信息。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车多路段，目前新京高速进京上地到建宁桥，京藏高速进京沙河大桥到新庄桥，上京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来广营桥到望河桥，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北高桥，京津高速进京永乐店服务区，京沪高速进京应四检查站，京沪高速出京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进京三荣桥到大庄桥，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黄村桥到大庄桥，京港澳高速进京宛平桥到郭庄子，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路段车多流量大，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路面行驶。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城市广播主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12月26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与到场的50余所京城中学校长一起，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主题进行研讨。这次论坛，京城的各位教育专家们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在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洞悉出哪些应对新高考的方法？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枕戈待旦新高考，厉兵秣马新一年，我们与京城教育名家一同聚焦高考改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回顾26号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一起来听京城中学校长全方位的解析新高考。上一时段我们走进了北京市陈经纶中学，陈经纶中学是如何根据学生的自身实际引导学生做好合理的选择和规划的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校长穆成梅带来的主题发言，引导学生给自己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我们的生涯教育是一个有故事、有情境、有情感的学习当中，让学生学会合作与交流、比较与辨析、总结与反思、自信与分享。我想这就是我们学校在生涯教育方面我们所做的这个定位。从学校的校区校长、高中的这一块，再到我们的德育的，再到我们教学的，那我们这个基本的任务呢，我们遵从的就是四个全：全员、全科、全面、全程的来爱护我们学生的这种生涯的这种思维。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自然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措施。那这次措施当中呢，我们就有整个的4种类型的课程，包括独立的课程、系列的班会、综合教育和实践体验。也就是说，我们有独立的课程，这个独立的课程主要是让学生了解生涯的这种基本概念，掌握认识自我的一种方法。独立的课程主要是教会他方法，给他手段，给他工具，让他来认识自我。那自然里头我们涉及到的课程就会有，你比如学生如何去学习，如何观察生活，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如何把握自己的时间，如何去拒绝，如何去跟人打交道等等，用这些 工具化的东西，让他认清楚自己。那么这是我们这个独立课程当中很重要的，以便呢他形成自己的一种选择，他清楚我该怎么选。最大的特点是把学生的生涯教育的问题落到学科的实践当中。我先把我们所做过的学科实践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像我们这个文中学科的古都西安行，那里头不仅仅是学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管它叫人生远足。为什么管它叫人生远足？人生就是一次旅行，徒有尽观无垠。那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人，你所经历的事情，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都能够有体会。甚至像这一个暑假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500名师生包了一个专列，做了我们一带一路沿着西部走这么一个过程，11天的时间，我们不仅仅是看我们的古都，学习古都的上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学科背景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11天学生都生活在列车上，你怎么跟同学打交道，家长给你的钱你怎么来合理的支配，你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照顾到同屋的人，然后你再满足自己的愿望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教育，是人与人打交道的教育。还包括走进企业，思考学业职业的规划，每个学生都要交一份关于自己的这种对12个企业的一些认识。学校根据学生的这种需求，我们找相关的这些平台，那么我们利用学校的这种资源，有企业的，然后有社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思考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一个，将学生置身于社会的情境中，体验感悟社会生涯与自身的这种关系。再有一个呢，帮助学生学会这种自主选择，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走进榜样人物的职业生活，感受榜样人物的人格魅力。所以呢，我们想啊，让学生给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只是一个前半段。而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不仅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对自己做的决定负责任。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高考改革的重点在于选择。北京80中学校长田树林发表了积极应对新高考，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学生只有在不断的选择，甚至在不成功的选择当中，才能发现自己，最终确定理想的学业规划和人生规划。他进一步指出，选择比选择正确或错误更重要。 高考改革，考试科目的这种变化，这种选择带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第一，外语有2次考试机会，还有一个3门选考科目采用等级计分制，那这样学生之间的这种差距会缩小，它不像原来0.5半分一分至少一分的差距，那一分就是一分，现在可能不同了。再有，数学科目不在分文里，难度可能趋中，那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考生之间的总分差距缩小，同档次考生的同分现象增多。可是同分到大学以后录取的同样的分数，学生差异却很大，首先的考试科目不一定是一样的，同分不同质的现象就是一定的了。再有呢，根据这一点来说呢，原来考试方式下的中分学生自然晋升为高分的概率会增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必修课的走班教学，在一张课表指挥你的整个年级的教学，那肯定是不行，你要先选择专业，然后再考虑学校。那么这种高考填报志愿以及平行志愿的方式，它导致我们报志愿的时候也会有变化的。还有，由于这个在高考当中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特性特点是这个选择性，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导致各个学校啊，每个学校的特色自然而然它就出现了。那么学生在选报志愿选择专业的时候，除了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外，他可能还会考虑我这个学校，我哪个学科在北京市水平最高。现在可能学生的选择在同一学科内部的这种选择会教学分层教学也成为必然。再有，一家一才，家长以前只考虑他只考虑入学考进哪个高中， 考进哪个初中学校，那么然后不管了，最后考大学，想让他去北大清华也想不了，因为他那分不够，所以家长是不管结果的。现在不行，高一一进去你就要开始思考，所以对家长的人才观，对家长的对社会发展教育发展趋向等等的要求也很高，那么家校合作在这点上会更明确。高考改革的重点是选择性，要选学科，同一学科要选层次，是吧？还要考虑选哪个老师，还要考虑将来考哪个专业，哪个专业的大学更好一点，等等等等。他从一进高中，他就要事关他人生发展的一系列的选择扑面而来。我们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的时候选择是大于努力的，所以这种选择能力对学生也是核心素养当中我们要努力培养它必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呢，高考改革在促成学校一定要让学生有选择的实践，在不断的选择中，甚至在不成功的选择中，让他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进而最终有一个自己很好的学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所以选择很重要，选择比选择对正确或错误更重要，选择本身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要求学生学习方式的多元化，这跟高考内容的不断改革是相关的。教学针对学生不同需要的分层，所以我们整个的高中教学借课改，我们把它呢分成四个层次的教学。水平一呢，那是学生呢对有些学科的学考科目学业水平考试。第二就是选考水平的，那么他是要参加会考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的。第三，我们是选考科目，我们为学生开设第二外语。越来越多的事实让家长和学校看到，仅仅会一门英语可能是不够的。那么第四呢，实际上我们还有对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的，在这个开二外的基础上还可以有大学先修课程等等。第二件事就是职业生涯规划，我们是在学生入学接到申请通知书的时候，我们的学前教育，我们把军训和学前教育时间颠倒了。这个我们在高二进行军训，然后学前教育的那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学生的第一次生涯规划课的教学。这个教学里呢，有呢一部分老师，主要是班主任来胜任，就是通识培训的内容，学业或者叫人生规划课的一般教学的基本知识的教学，班主任要在我们的原来的生涯规划课老师带领下集体配合，每个班主任去讲，这样也让老师尽快的了解学生。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每个学年高一新学年各个学科都要讲绪论课，我们把绪论课和学业学科专业的这个生涯规划融合起来，讲这个学科前沿发展的前景和目前发展的状况，以及介绍自己的学科，同时还要讲这些专业这些发展目前在大学的专业上反映出的是什么状况。那么第三件要做的事儿就是分班，在考虑学生意愿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的稳定，比如一开学他还没来到学校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给他了一个关于他自己兴趣爱好专业选择的一个最初的设想，至少他可以确定下来，我一定要学什么，我一定不学什么。那么把这样的孩子，我们相对的再按程序走 S 型再分班，就是减少后面的大动荡。高考你要提升学业水平，不是说你选择就是选择一件事儿。 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城市广播主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12月26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与到场的50余所京城中学校长一起，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主题进行研讨。这次论坛京城的各位教育专家们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在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洞悉出哪些应对新高考的方法。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枕戈待旦新高考，厉兵秣马新一年，我们与京城教育名家一同聚焦高考改革。 高考综合改革将促进学校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身，因此学校的教育变革刻不容缓。北京一零一中学副校长熊永昌发表了主题为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学校教育变革的演讲。他认为新高考改革需要各校结合自身情况创新育人模式，做好顶层设计，同时要调整管理结构，搭建管理平台，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学信息化管理平台。 改革的这个主要内容呢，其实是三个方面，考试改革、教学改革、招生改革，所以呢我们称为综合改革。那中学要变的呢，是高考改革的影响，它肯定是推动基础教育的结构性变革，重构育人模式和教育生态，提升教育的整体水平，必将推动学校的这个模式的一种变化，叫特色发展和内涵发展是学校的一个必然选择。比如它会推动教育观、教师观的一个变革，也会推动课程观的变革、教学方式的变革，还有就是学校的管理模式和学生的评价方式，这一体系的变革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学校教育教学面临的挑战会有哪些呢？他面临的就是如何去选拔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对吧？那为什么要有三位一体招生，有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就是高水平的人才你怎么选拔？因为分数呢，比如等级考，那像比如像这个等级考，即使说1%的满分，那也不少。比如北京的满分是1%，1%你要50000人考，那有500个满分。过去高考的科目当中，这个没有哪一门学科能有500个满分，作文满分有曾经出现几十个就已经算这个比较多了。今年我们学校这个理综最高分295，那就他一个也没达到满分，那就是全北京市最高。那以后呢，你这个三科加起来都是满分的学生，那肯定是不是这个个位数的问题。那高校如何选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志愿怎么设置，院校的专业组啊，是不是有这个需要的？高中层面的面临的压力可能更多一些，比如学生选择权扩大，怎么选择？职业规划意识需要增强，那你怎么增强？就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说人生规划这个话题挺大的，就你怎么样去规划学生啊？另外教学质量怎么保证，就语数外科目的地位就是凸显了，怎么样去这个我们去权衡？那学校层面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包括这个选科走班的组织教学怎么去推进？那么我们学校做的就是应该说从这几个方面吧，改变观念，建构课程，完善评价，重构管理，变革课堂，这几个方面去做，就是创新育人模式，做好顶层设计，就重新梳理学校的一些办学目标和教育的理念。另外呢，改变学校的管理结构。那么在这基础之上呢，我们成立了五个中心，比如像综合素质评价，比如像这个学生的这个发展这个指导，它的是多部门协同的问题。我们以项目的形式成立了高考改革领导小组，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归属不同的中心，然后成立相应的小组，同时呢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模式。我们也是觉得吧，这个行政班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功能，在主题教育啊、文化归属啊、家园式的这个建设，因为现在呢独生子女这个家庭啊，其实学校还承担了部分家庭的任务，在家里他没有同伴生活，那么学校得给予他这种家园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像行政班呢承担这样的任务，所以我们是也是并轨制教学班、行政班，就家园、学园和乐园的这个，让学生过上立体式的学校的生活。当然，建立这个教学的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就是学校的信息化管理平台，这些是新高考背景之下这个必须要建立。比如像选课排课，可能我们原先这个半自动或者说全手动能解决，那么在新的这个选课走班制度下呢？这些可能就解决不了的，他还真是得借助技术的力量才能把这事儿非常这个就是稳妥的做好。第三呢，是建构特色课程，完善课程体系，就是建立优势课程群，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可选择的课程体系，夯实选课的基础工程。你要让学生选，你得有的选，那需要我们建立这样的丰富的一些课程体系在里边。那一零一的课程建构呢，是这个生态周围课程。另外第四个就是科学合理的组织选课走班。我们觉得这个选课走班吧，它不能成为这个卖点，选择是核心。我们这次改革高考改革本来就是满足学生的选择性， 那我只要做到选择性，至于走不走班或者说尽量少走班，那当然是更好的。关键是兼顾资源需求和效果的前提下，我们对内容范围方式等方面进行认真研究，尊重学生的选择性和个性化的发展的这个追求。所以呢，我们既有这个组合的，也有这个自由选的，看不同的科我们有不同的要求，分层分类分区这样的一些模式。那么没有统一的模式，在这个选科之前，如果说我这学校设计一个说选科走班的一个体系，我就按这个体系做，这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我们一共16个班，一个年级16个班，每一届选择的这个人数，每一个班的人数不一样。我们是什么班呢？是让学生先选，比如在高一完以后让学生选，选完以后我再根据不同的班来制定方案。比如有的班像我今年我的一班这个45个人，44个选物理化学，有一个他只选了物理没选化学，那这个呢我就调，把这个孩子调一下，同类同层次的班调一下班，那我这个班我物理化学那就不用走了，不用走了。但是不同的班我用不同的办法。第五呢，就是系统规划学生的3种考试安排：高考、等级考，就是合格考。那么合格考它的安排呢，因为北京是给了这样的空间，事实上呢它是有在高一下的时候有8门可以考，但是并不要求你8门都参加。我们这样的学校呢，因为学生的这个情况基础比较好，所以学生呢我们要求至少你得选5门。但我们去年这个高一的时候选了，就凡是选5门的学生就是基本上都过了，最后有一个孩子合格考没过。但还有一批孩子呢说语数外我也高一我也都考了没问题，他也能过，但我们不建议。但高二呢我们是说政治、语文、数学、外语有的愿意学生都选。其实我们因为还是学生的基础好一点，选的基本上都没问题。第六呢，关于这个学生发展指导叫生涯规划，我们把这个拆分成4个维度，4个项目组，一个是自我认知指导项目组，职业行业体验项目组，学业选修指导项目组，专业报考指导项目组。我们把它拆分一下，就是宏大的远一点的可能我们没法跟学生做，但这4个方面都是中学需要给学生提供指导的，那我们交不同的部门来做。比如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呢它涉及4个方面：兴趣、性格、能力、价值。就学生要去做未来的规划，事实上就是他的高考的这个报考啊，他的专业的选择提前了，职业的选择提前了。而学生呢高一的这个是要高一要完成的，高一的时候学生对这些他不太清楚，他特别是对自己的这个一些潜能呢、兴趣啊、爱好啊、性格特征，事实上他自己未必能够把握。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工具，一些测评，这个呢都是公开的，有一些这个工具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它需要是专业老师去组织，我们需要去解读。那么第二个呢，职业行业体验，这个也是学生这个中学啊需要为学生做的。我们这个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专题讲座，比如让投资公司讲行业的展望，投资公司讲行业的展望可能比这个有时候大学的研究的人员讲得还清楚，他们手上拿着钱这个要去投，他对未来的行业这个分析肯定非常透的。那么技术公司讲技术的展望，未来的这个科技的去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实践体验，我们这个建立了100多个这个职业体验的一些合作单位，让学生走进这个职业，走进这个行业，全天的。那么第三呢，深度研究，就是我们以项目研究、社团活动、研学活动、科创活动这样的一形式，让学生深入这个行业去做这个研究，做研究。他哪怕发现不适合这个行业，对他来说他也是一种收获。那所以我们也召开了这个魔力职业的这个招聘会，就在学校职业体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宋院长那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学业选修指导，就是你具体学哪一个学科，那需要对学科进行解读。其实学生中学生啊，他从初中到从初一到初三到高一，他对各学科他学过，但是这个学科宏观的把握到底干什么的，他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学生未必了解。我们需要让这个学科老师跟学生做一个解读。6个学科，我们每一个学科一个人负责。负责什么呢？比如讲把这个学科你跟学生讲清楚，给你一课时的时间，

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城市广播主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12月26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与到场的50余所京城中学校长一起，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主题进行研讨。这次论坛，京城的各位教育专家们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在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洞悉出哪些应对新高考的方法。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枕戈待旦新高考，厉兵秣马新一年，我们与京城教育名家一同聚焦高考改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回顾26号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一起来听京城中学校长全方位的解析新高考。高考综合改革推动了教育观、教师观、基础教育课程观、教育学的方式、学校管理模式以及学生的评价方式的变革，对于学校提出了诸多挑战，尤其体现为课程形态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北师大二附中校长王华在主题演讲《项目式学习课程的建构实施》中表示，北师大二附中围绕着尊重学生差异、满足不同类型学生发展的需求，打造项目式学习方式，将项目课程的体系与各学科紧密相连，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学科价值和社会价值。 我想作为学校层面来说，课程形态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是两个比较重要的点。师大二附中呢，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思考和前期的探索。比如说在我们的课程方面，那么我们围绕着尊重学生差异、满足不同类型学生发展的需求，一直在不断地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加有选择性的、更加丰富的、能够更精细的、更大范围的支撑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这么一个课程的结构和体系。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探索，比如说有项目式学习、数字化学习、专题教学、小组合作学习、跨学科联合教学、思维发展型课堂。我想这些前期的探索对于我们现在面对学科核心素养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如何进行教学方式的变革，应该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其实我想重点的说一说我们相对开展的比较深入的另外一种学习方式，就是我们的项目式学习。这个学习不是新的，应该说在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开展了很多。那么这个学习呢，因为进二附中以后呢，因为我们把它进行了校本化的改造，和我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实施策略，也体现了我们在课程改革中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与项目式学习是怎么相遇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中，发现有这样的一批孩子，他们特别有研究的这样一种愿望，特别喜欢做中学，喜欢动手实践。但是当时我们的课程中这样的课程太少了，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够促进学生有所这个在自己喜欢的有特长的方面更特长的成长，那么找到一种学习方式来给这些学生提供发展的支撑。后来呢，我们跟专家一起论证，后来经过他们的这种推荐和我们的分析结合，我们找到了一束光，其实就是项目式学习。那么当时我们确定了这个方向以后呢，也确定了我们项目设置的方向。我们当时成立了课题组，现在我们叫项目组，那组织了这个课程的构建、实施和动态的调整。那么这个课程现在我们目前构建的课程框架是这样的，我们分成基础课程和实践课程，实践课程又分成一和二，体现了不同的层级。在基础课程里面包括项目学习所需要的概念、方法、实例以及基本理论和基本的实验技术。 而在实践层面，一代表小的项目，二代表大的项目，它的时长不一样，复杂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构建了四个方向，一个是工程与技术方向，一个是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方向，一个是物质与材料方向，一个是几何智能机器人方向。在这个四个方向里边，那我们跟这个其他的这个项目学习可能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每一个项目都对应着一个到两个核心的学科，从学科里边提炼出它的核心的概念或者基本原理来构建项目，那形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有实践了30多个项目，那么成体系的与学科紧密结合的这样一个项目课程的这个体系，它主要涉及的是科学技术还有这个数学这些学科。另外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设置的时候都要求是有实体的产品的，所以过程中是有明显的工程特征，因此它也是我们 STEM 教育落地的一种很好的载体。那么这个课程我们怎么来实施呢？我们大概分了选择、进入、实践、交流、评价这么几个阶段。我可以通过一个小的例子来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实施的过程。比如说保水材料的合成和性能检测，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每年的暑假，我们不同班型都会有不同的线路进行社会实践，其中有一类班级就是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到敦煌这么一条线。那么在这条线上，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大量的这个戈壁滩，而且当地的这个植物也跟我们在北京的南方的植物的形态有很多不一样，其实主要就是缺水造成的。可是学生发现在嘉峪关往远处望上去是有祁连雪山的，学生其实当时就说这个雪山的水为什么不能引到我们的土地上来。恰好我们碰到某一天下雨，下雨以后地马上就干了，所以学生就意识到其实不仅是缺水，而且我们如果水有了以后它保水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时学生就提出来，那我们能不能研制出一种保水材料来。那么当时因为带实践的老师有很多是科学方面的老师，就有这么一个构想。当时但是保水材料呢，其实有有机的有无机的，结合学生的学习的内容，那么当时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构想，做一个有机保水材料合成与性能检测的这个项目。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当然任何一个项目构想以后，那么就要进行立项和讨论，然后我们聘请了相应的项目专家，项目专家主要是以大学老师为主，那么对我们的项目进行评估和修改，然后我们进行这个再磨合以后再进行实施和调整。对于老师来说呢，首先要拿出这个课程的这个整个的设计的纲要，这个主要是要给学生看，吸引学生来选择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就明确地提出了我们项目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做哪些工作，但是具体怎么做其实并不知道。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老师也要明确我们各个这个项目中他要提现的目标，然后呢学生选了课跟老师一起就进入这个项目了。那么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这样一个项目，学生是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的，所以首先进入项目的话是要学习，学习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先拆解已有的保水材料，所以学生呢那要对已有的保水材料进行拆解的学习，他会认识到在所有的保水材料中都会有清水机，都会有引发剂，也都是会有交联剂。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有机里边所学习的两个核心概念，官能团和碳骨架。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学习以后，学生也有这样的知识，那么下面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经过他的消化吸收创造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当然学生是非常有个性化的，不同的组他会研制出不同的保水材料，比如说这一期的学生他们大概有10几个学生分了5个组，就做出了5种不同性能的保水材料，都经过了测试中心的测试。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老师也对他们进行了梳理，发现这5种材料里边有2种是从原有的自然界中进行改良得来的，有3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但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后来就进入下一阶段，就是生物阶段的研究。为什么会有生物阶段的研究呢？其实是学生提出来保水材料是比较贵的，那么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要考虑到经济价值，是不是要兼顾到有多少跟土壤的比例合适，才能既兼顾到保水的性能，又能够有比较好的经济的效益问题。于是他们又开展了新的一轮的，在老师带领下做了这样的实验，也就是拿我们的保水材料跟不同的土壤去配比，从选苗到各种相关条件的控制做对比，最后得出什么样的配比是更准确的。 其实这个过程很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学生做的时间需要一学期，每一周大概要拿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它是从无到有这么一个构建的过程。那么通过这样的介绍，我们回过来看，那么在二附中开展的项目学习是这样一种项目学习。第一个，它是从学科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原理出发。我想为什么从这个出发，一方面它对我们的学科学习是一种支撑，另一方面我们说什么样的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其实能够反映学科本质的知识是更有利于学生学科素养的形成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从核心概念和重要原理出发，通过学生面对一个真实的问题，用小组合作、自主探究和动手实践结合的方式来学习，学习之后不仅能够获得知识，还能习得方法，最后能完成作品。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更好的能够体会到学习过程中的学科价值和他的这个社会价值。我们做的这一系列的教学探索，包括小组合作学习、专题教学、思维发展型课堂、项目学习、数字化学习方式、跨学科联合教学，其实把它们综合起来看，他们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比如说互交互性、整体性、思维性、实践性、综合性。而这些个教学探索，有的是在某些学科内部进行的，有的是一种综合的课程形态。我想我们的分科的教学对学生高效的系统化的学习知识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们的综合型课程为学生利用知识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又是非常有益的。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因为我想面对核心素养，我们并不是去知识化的，知识是发展核心素养的载体，脱离了知识的学习发展核心素养是无米之炊，同时单纯的知识积累也不能自然地形成相应的素养。只有将知识的学习和结构化的建构统一起来，结构化的知识与解决真实问题统一起来，将解决真实问题与做人做事统一起来，才有利于我们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城市广播主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12月26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与到场的50余所京城中学校长一起，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主题进行研讨。这次论坛京城的各位教育专家们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在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洞悉出哪些应对新高考的方法。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枕戈待旦新高考，厉兵秣马新一年，我们与京城教育名家一同聚焦高考改革。为学生打好人生底色，基础教育任重道远，如何理解高考改革的初衷？北京陆河中学校长徐华发表了题为《让高中生活值得回忆》的主题演讲。他认为，高考改革应当是充满温度的，基础教育应为孩子提供人文底蕴、科学精神的温润土壤，让孩子学会学习、健康生活、承担责任、勇于创新。唯有在此基础上，学校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才能真正符合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需要。 就我们这一轮新高考的改革来说，说要引领高中的课程改革，那我们说聚焦高中课程改革核心是什么？不管是我们现在的选课还是走班，它不是根本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是要聚焦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要求我们的课程是具有选择性，而要实现课程选择性真正的落地，在途径和方法上可能就促生了选课走班，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聚焦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上，可能就使我们现在的学生高中生活缺少了一些阳光，缺少了一些温度，缺少了一些温暖，缺少了一些色彩。这样当我们孩子回首经过30年40年，像我们这样的回首当年的高中生活的时候，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可能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呢，我今天的发言题目就是让我们的高中生活值得回忆。那么如何让我们的高中生活值得回忆，我想这里面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当下我们需要面对的话题。一个话题呢，如果我们把整个的高中生活完全聚焦在高考这样一个话题上，就有可能出现让高考 成为高中学习生活的全部，也容易让高考把学生的高中生活异化。网上呢有一些照片触目惊人啊，不一定是我们北京啊高中发生的现象，但是呢这些照片足以让我们引发思考。比如说啊，在我们的教室墙壁上有这样的标语：破釜沉舟拼他个日出日落，背水一战拼他个无怨无悔。再比如说：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真实的高中学习高中学生身边的。那么真正的高中生活应该是绚丽多彩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们有权利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个性成长。那如何满足学生全面而又有个性的成长？我想可能作为校长，作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关注。我们说要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情感，通过高中三年基础教育后三年最后的三年，要给孩子养成鲜明的主体精神以及突出的创新意识。我们说基础教育是为人生奠基打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在基础教育的后三年我们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教育？我觉得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让孩子们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以及创新能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每一所高中学校都构建了体现自己学校特色的课程体系，以及实现这个课程体系的很多很多的具体的实施路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在想，所有的课程我们所给大家给学生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可能几位校长呢在前边报告的时候啊，都谈到了这样的一种设想，以及在实践过程当中的这样一种实时操作，就是一定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模拟实验的场景下来做一些他感兴趣的，能够体现他培养他各种能力的这样的实践活动。那么在具体落实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同的学校着眼点不一样。给大家看几幅照片啊，我想这样的学生生活它确实是值得学生回忆。当孩子们走进了高校，离开了高中的时候，他对这所学校给他提供的各种各样的锻炼机会，给他提供的各种各样展示才能的机会，让他有一种存在感，让他有一种成就感，感觉到他对别人有益，感觉到在合作过程当中他体现到了成功的快乐。因此我们说呢，可能更多的在实践当中，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问题学习、跨学科学习、发现式学习等等，实现我们高中学习的立体化、生活化、体验式的学习活动，我想是会让学生们能够记忆终身。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当下各个学校都在推进的这种研学活动，它就使我们现在的学生学习打破了学科的边界，打破了课内课外的边界，打破了我们校内校外的边界，能够让孩子们真正的走进自然、走进社会、走进真正的人生。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的设计可能体现了我们教育工作者在孩子培养过程当中的某一点、某一个环节、某一个核心能力和学科素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所有的这样的活动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孩子在今后不断变化的社会当中如何面对挑战，如何学会交流，如何与人合作。所以现在很多学校的各种社团实际上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想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如何培养孩子满足未来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挑战。我想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一定让孩子们能够静下心来读书。面对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我们说学校在改革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 我们说现在高中的课程改革一定要坚持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并举并重。价值导向是制定方向和目标，问题导向是解决途径和方法的问题。那么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一定要避免价值导向的虚化，不能落地高大上，也要避免问题导向的俗化，只关注我们的手段方法，而忘记了手段方法所要解决的本质性的核心的问题。因此我们说呢，在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大多数是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人面对未来的挑战，某种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学会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那么对于陆河的学生而言，我是觉得在陆河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让孩子们学会读书，学会思考，把读书的习惯内化为自觉的生命需要，那么呢，孩子们便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欣赏无限的美景，让生命变得丰富而从容，人生呢也更加多彩绚丽。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高考改革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从指挥棒变为服务人才成长发展的服务器。教育面对面也将继续与高校、中学保持密切联系，为学校间搭建交流共享的平台，利用平台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更有价值的升学服务。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北京新高考论坛和人才培养的圆桌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招生负责人与北京五中、北京三十五中、地大附中校长一起围绕新高考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哪些值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亮点呢？那么明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 找到永恒，想到